好，歡迎咗餐聊。本來上個禮拜應該播嘅，因為上個禮拜特阿嘉賓臨喺日本翻嚟，咁播咗佢嘅嘢先啦。咁我啲嘢就擺喺呢個禮拜度嘅，就 C95 遊記。咁就繼續係我傑達同拉咗末日優嚟幫拖。 即係傑達先講個，我好耐冇去過 comic 嘅啦。 咁你但係你跟開同你咁咪要跟開同人組噶嘛？你啲啲博本 咁咁粗嚟， 啲博本市場你好留意啊嘛。 啊，即係。 我哋留意博本嗱，今年咁 C95 就最平成最后一年啦。喺会场上面其实就唔系好重呢，所谓叫平成最后一年嘅 feel， 即系冇乜大家冇乜抽水嘅 平成又平成，平成都系咁样卖啊！呢博本你讲呢啲嘢， 但系大会其实都强调就系、是、今次应该系平即系最应该就系呢卅总结咗呢卅，因为其实官方近尾嘅官方其实又几强调下，今次系最后一次喺旧嘅。東京碧西，因為下 C96 六至 C98 咧就裝修中嘅碧西 ，C99 咧就會係全新嘅碧西。 或者咁講啦，大家見開嘅碧西同埋佢嘅相對應嘅運行模式， 係 呢屆係最後一屆啦。下一屆開始就會有各種受奧運影響 嘅 外面 影響就迫害啦。 有啲系影响嚟嘅啫，有啲系影响，有啲系迫害啦。 总之就下届就好，我最后会再讲嘅。下届就好惹气嘅。 所以今届系非常之多，比平时仲要多 fan 去，个个都话我 last 一届 系啦，多咗两万人。 冲住嘅唔系平成最后一届，而系正常的最后一届。 即系等于咧，尤其香港人最兴嘅，啲嘢临执就会去噶啦嘛。 唔系咁，又就系咁，其实一向由冬天相对比，冬天咧。有啲友你知唔咁早歸鄉翻鄉下嘅話咧，係比較容易攞假嘅，最後一日啊嘛，除咗放假咪得咯。 唔係攞唔攞假，直頭分分鐘係順手放埋啦，唔好 放埋啦。咁所以其實一般嚟講，冬天係比較多人嘅，但係今次都多人。 要講冬天多人冇咁辛苦 啊。係啊， 你夏天嗰個場 得計啦。因為 comic 嘅會場係好多熱嘅。 耶， 唔係有一樣嘢公明啲講。因為冬天有名咧，始終係近海邊。即使夏天熱嘅情況其實唔係好誇張嗰只。即係因為 據聞話，你好似曾經試過近乎中暑嘅喎，唔係咩？ 唔係我啊，我冇啊。 唔係你咩？我識人試過近乎中暑。 我冇試過，我咁樣從來冇試嘅。只要佢嘔，只要佢黑眼瞓嘅啫。 但係冬天嘅話咧，你係只要你唔好戇居到著啲除唔到嘅褸，或者唔方便除嘅褸咧，其實好簡單嘅啫。即系室内就除晒所有你除得嘅褛，跟住去到室外就着翻少少。即系如果你系嗰啲比较温差承受比较大嗰啲咧，好似我咁咧，我一件长袖或者短袖，好似长袖应该系长袖，一件长袖衫唔带褛，咁就喺会场入边出咗去就着件风褛，最薄嗰种，薄到即系薄到冇厚层冇夹层嗰种风褛。就得噶啦！ 今次咧，我拍第二日目咧，就見到有個咁嘅例子咧，就係、是、就佢喺室場館裏面著住 T 恤衝出嚟，我問佢：你唔凍噶？著場館熱啊嘛，咁佢先著翻件褸，因為其實都頗凍，因為啱啱有寒風，日本依家有寒流 當，啱寒流啊嘛， 得幾度嘅咋？但係有一樣好嘅，陽光好照，有太陽曬咧，其實凍嘅又有限。 今次嘅 comic 其實都幾暖。 暖嘅，因為太陽猛曬啊嘛！我成日話 comic 呢個 comic 日和啊， 因為comic 你通常喺兩個地方度啦，要麼就喺會場入邊，要麼就喺會場外邊。廢話啦呢句， 又 唔係應該嗰日一係你喺出面排隊，一係你都本外面排隊。 你出邊排隊的時候，你會俾個太陽暴曬，所以你會好暖。你喺會場入邊，你係有十幾萬個人肉暖爐。喺度不斷咁發緊熱， 呢個微波嚟噶嘛？ 入邊係我記得我度到係20度可以上到去20度啊！大佬，我要著短袖噶。 係啊，尤其你當時逼嚟逼去走嚟走去咧，攞住咁多嘢 都唔講。你如果係同啲人親密接觸的時候，係其實都幾焗下。即係都唔講呢啲。 不過有一樣好嘅，因為逼東京逼西，佢相比喺莫張 message 嚟咧。佢嗰個位置 更加當風啊，所以啲風吹埋你縫縫聲咧，其實咧即熱嘅情況就唔係好嚴重，即係冇咁誇張話，即 係 冇話好夏天咁樣話，你夏因為傳啊，我未見過啊，傳説就係夏天 comic 咧 ，comic 雲啊嘛 ，comic 雲啊嘛，傳聞啫，其實我未見過噶，但係即係有時啲都市傳説，我要 我一次夏天 comic 都冇去過，我唔會做啲咁嘅自虐動作嘅，即係。 即係雖然我知道夏天係對個荷包係比較節約嘅，呢、這個我明白嘅。但係即係咁話冬天即係都係比較好，因為所以我係好多係第一次，我見到好多 friend 係第一次去。一嚟就係再一次正常的，佢想睇下咩叫正常的啦 嚇。下個意思就唔正常嘅。 跟住仲有就係、是、因為係冬天，即、就、係、是、我識嘅所有 friend 我都叫佢冬天去，冬天去。 同埋一樣嘢，冬天佢最後嗰三日時間咧，相比講你係容易就假啊！之後一日你唔使講，你之後一日一號啦，起碼要請人嚟加 啊！ 但係個問題，你出到冇啖可食咯。 真嘢呢樣嘢，陣間再講。 我有 friend 咧，就係三日木朝頭早嘅飛機飛翻屋企，我問佢點解？ 啊，年都唔過， 貴機票貴。 哦，咁真。 三十號嘅機票係他媽的平。 係。 但一日又貴啦， 一日貴到嘔血。 係啦，得一日啫，但係入就最後一日，但係。最系先正重点啊，大佬！即使而家都系啊。 咁你可以预我去啊？呢啲真系好欲何不食欲为，因为我真系好多年冇买过飞机票啦。咁啊，咁你可以二号走噶嘛？二号都系咁贵，而且仲要俾多日，仲要俾多日酒店钱， 都系贵，系贵噶。 系啊。 嗱，今次嗱，讲翻今次啦，我今次因为今次去嗰时咧。住開嗰間旅館就已經貴租冇位啦，咁啊就租莆田就東橫。當然係鬼節啦，因為以前住 喺有米喎，住東橫 冇辦法啦，冇位啊，大佬，其他地方揾唔到位噶啦。去到因為以前住嗰間咧就喺藍天住嗰間就冇曬位，咁你焗住 double， 即係成真係 double 價錢。以前三千幾蚊，而家成七千一晚。咁好處就係莆田越近啊嘛，由莆田去大井町三十分鐘，咁你起碼瞓晏啲可以，咁要叫維翻條數叫 OK 啦。 咁遲待去大井町好似都係三十分鐘啫。 唔係啊，我咪遲去啦先。我係由莆田去到會場啊，即係去到北西門排隊啊，三十分鐘啊。 哦， 廿分鐘到廿分鐘啫嘛，去到因為好近啫嘛，即係咁樣近翻你依樣嘢係噶啦，因為距離就係價就係錢噶啦。今次咧去到有啲唔同嘅，因為其實以前 commit cat 嘅，即係我呢個攞 pass 入去啦。通常呢個 pass 就係九點半去到登記。然后就等到十点钟在东莞下面那个大堂啊，即是那个走廊那个叫自贩机位置，等十点钟一起冲过去。但今次呢就有点不同，九点半照日登记啦，即是上一次私教室都讲了，今次采用了网上登记先，那就很简单，你把张卡片给他去 check 过你，那你就直接那你他给你挂臂章。那今次就不同了，就他工人问你，你去1234456啊，一二三嘅话咧，佢就带咗一二三个馆入咗去，跟住话嗱，十点钟先好卖嘢啊，十点钟先好采访啊，跟住就唔理你啦，跟住你就可以9:07就自由排队啦。嗯，即系早个，即系唔使好似以前咁， 你个街啊， 唔使好似以前咁，因为十点钟你先系冲入去，跟住你发现啲人排晒队。 啊，呢、這个嗱呢样嘢咧就其实咧，我咧系因有少少因应我之前嘅同佢哋啲抱怨嚟嘅。佢话喂，细佬。你開場先放我入，就算我第一時間入，我都睇唔到開場係長什麼樣子嘅。即係 係啊， 咁佢現在嘅動作，理論上我知道開場的瞬間舉機，我係合法地，即係合佢哋規矩啦，唔合法啦。 同埋 合佢哋規矩地做到採訪，而我係可以。 如果你去舉機就係咯，如果你係排隊咧。 仲好添啊！因為其實有時以前我睇唔到就咩，喺開幕之前準備，因為 我真係去到的時候，我再話咧，我呢個天人交戰嘅結果係乜嘢？ 我唔睇天人交戰嘅，因為好不如你 排咗隊啦，條友都傻啦， 家長 傻啦，喂，係所有人都咁做噶啦，呢啲嘢冇問啲傻問題啦，係大會方面都知不契弟噶啦，即係總之就係、是、嗱要採訪，你總之嗱總之交多啲嘢出嚟咁算數啦，知不契弟都唔係個個攞住紙啊，唔通真係咁唔通真係咁神心去做採訪咩？ 唔係，係咁神心做採訪嗰啲喺後邊。 係啦。即系通常第一次排队嘅，真系出去买嘢噶嘛？呢班友停咗 就嚟开门先见到佢哋嘅，嗰啲真系纯采访， 即系佢唔知买嘢嘛？你咁通常咁早排咗头嗰二十名啦，通常系败家噶啦。咁我话你发嗱，总之咧就系嗱， 电视台嗰啲系就开门先到。 你唔嗱，你总之就系你唔好举机，唔好买嘢。你而家就你自己随你中意啦。 咁我先同各位听众冇乜关系啦吓。嗱有咩刀片寄俾杰达唔关我事啊？ 唔关事，咁跟工作告啦，咁做啦，本人都咁做啦，唔关我事嘅。因为合法嘅。 喂，寄刀片去日本咧，个风险大啲啊嘛，寄俾你嘅方便啲啊，我知唔知啊？ 合法几样嘢，我 杰达都喺香港，唔有冇寄俾我？ 嗱，咁讲翻今次咧，其实今次大会咧，我呢样嘢做好用埋。今次喺排队方面咧，就聪明咗啦。既然提早放你翻去咧，费不契你后步。 所有場面組落曬閘先。我唔知以前係咩，我可能今日我可能第一次見到就係、是、喺未開始前咧，場面組嗰座閘咧係落曬嘅。 誒，證明你係真係冇喺開場前入過去。其實是一路都是 哦，咁係啦，咁第一次見到啦。 佢嘅閘係物理上嗰個大卷鐵鐵閘 落曬去嘅， 落埋 係啦。 之前哦，之前唔係，之前拉線叫人叫見人就趕人啫。 佢一就落咗閘，直情唔俾你，直情唔見光，係直接十點鐘先至架拉到閘出嚟。 再強硬少少啦，其實但係我覺得冇乜分別。你落 Q 咗著閘，我都可以閘外面等嘅啫。 係啦，但係 你都係你最後你都係要趕人嘅啫，其實 唔俾口部咁解咯，依樣嘢。 唔係，即係純粹係意識形態，知唔知啊？ 係啊，即係因為你要知道呢樣嘢咧，要你通常你情況下，你都係要射跌入場，你先有辦法知道呢個世界。 係，其實今次好似我因為真係睇到啲情況，就係今嗱咁今次第一佢今依幾年其實佢一路都有啲調動嘅，即係啲閘啊嗰啲位一定都有調動嘅。以前好簡單啦，第一日目就係一般向，二日目就女士少女向，三目就男士向，咁以前依個傳統啦。今次就是一日冇得計都係一般向， 一日係話女性向，二日冇話女性向， 三日係男性向。但二日冇，喂，二日冇一般向，因為二日冇咧有啲大，刻意將幾個將二日冇咧，佢刻意將霸權搬咗過去，個霸權叫 Time Moon。所有 Time Moon 嘅即係主打 Time Moon 嘅同人字咧，二日冇，唔代表三日冇冇，但係起碼二日冇分留咗唔少。 我覺得二日冇係本來八二變成，本來係二日冇八二。梗係一日冇五五咁，三日冇應該二八啦，應該甚至九一添啦。即係，但係佢而家調翻轉，佢係一日冇六四，二日冇六四，三日冇先係八，先係二八二八男性喺後邊。 係啦，因為我第二日冇係買得最多嘅，因為二日冇所有嘅Time Moon畫先全部二日冇。即係包括一個，呢個係一個經典笑話嚟嘅。 咩換啦？今時今日九成 Time Moon 畫師都 FGO 噶啦。 未必，因為我見到係仲一排係畫緊月姬，仲有一排係 九成啫。飛 翻 一成，你接翻一成。 非 FGO 嘅都係放喺嗰個位置。 唔係，你總之係盈餘係啦，盈餘系統啦，盈餘系統佔咗幾多管啦？我自己數過，一號管全部係，二號管一半以上。 嗱，咁呢樣咧就其實點講啊？ 唔計場面數。 你要明白一樣嘢 ，comic 向來都有個傾向，就係、是男性向的長年霸權嘅攤係放喺二日木嘅。就佢即係話佢其實都係一個分流嚟嘅啫嘛，將三日木嘅最左掟嗰一嚿嘢掟咗落二日木，有時會掟咗一日木啦，但係好少見。好即係咁嘅情況下，只會係因為一二日木嘅功能調轉咗。先會出現嘅，通常係傍二日木嘅，即係標準的二日木位。咁現在嘅男性向霸權咪 FGO 咯，以前咪東方。 不過話就話男性比較多，但係我自己即係我喺跑書嗰時候立眼啦。FGO 其實 FGO 多，即係男女都唔少嘅，女性向都唔少嘅。好簡單，2018年聖碧三三劍俠，細耶尼老師有啦，江陵二藏有啦，跟住死啦！死咗只狗，狗拍出时有啦，跟住得大堆御主成啲男三凡陀嘅同人官有啦。总之系男性龙马成以状又有啦。 你要记住 ，FCO 都有好多女玩家， 好多，所以其实可以话二目其实男女都唔少嘅，女性向都唔， 因为 Time Moon 而家真系食埋女性嗰边啊，大佬 系啊。所以睇咦唔少喎、啊、都，當然男性都多，同埋因為Time Moon 嘅立場就係畫師你唔需要同我講嘅，你自己出同佢接本啦。咁所以咧 冇人管噶嘛， 冇人管，因為佢唔理你噶嘛。所以我自己淨買官方畫，有份畫嘅畫師本畫到我窮好多。今日真係叫大，佢真係叫霸權啦，因為。上禮拜雙一報講過啦，電光超人俾佢趕住咗嘛，咗電光之後個偷偷賣，閃埋喺兩邊，有啲咧就叫做咩會場限定本，有啲嘢縮埋，總之又驚賣咗算數。 季度嘅所謂季度霸權啦，季度本子霸權啦或者大陸中意叫勞模啦，其實向來都唔夠呢啲長年霸權咁數目咁多嘅，因為累積唔起嚟，佢要真係要，如果係呢類點係因為一套作品而紅嘅分類咧，係真係要翻到當年 Lucky Star 嘅程度，先有機會係 挑戰到啲傳統嘢咯。 其實數目上都完全挑戰唔到，先有機會。 有啲唔係應該咁講，起碼應該唔係應該咁講，就係喺個書海裏面見到你個樣。 即係所以佢唔係而家問題就係、是、你我咁我調翻轉問你啦 ，FGO 以外已經係冇咗南征香霸權係幾個 嗱三嗱 幾個冧曬嗱一個南國咧，我當你計埋南 B 啦 ，keep 住嘅。南國咧同埋南 B 都 keep 住仲有 keep 到啲乜嘢 ？keep 住仲有咯 ，keep 住未死啫先知。 南國咧 keep 住係 keep 住仲見到，即係因為見到好難得㗎。你喺嗰張書入面見到。 東方已經嚴重萎縮啦， 咁我真係少咗緊要。 Ocolo 就已經翻咗去純音樂嗰部分，你應該見唔到嘅。我唔知道你見唔見到個區啦，其實都幾大個區嘅，都仲有幾大個區，但係 得翻音樂嗰邊咯。 但係唔係全盛期嗰陣時咯，又 嗰個風格， 個模式都唔同啦。你因為入行到去。如果你是買本子的話你行到是店行店過的、啊、放 CD 在那裡 放 CD 在那裡放個喇叭、放個喇叭還是要你吉耳筒下去它的無聲喇叭上面即那些東西去聽的即是、怎麼說你這類正常都不會有人在你那你想想男性向的霸權其實已經是冧曬的了、 首先講一下傳統霸權偶像三木好像是偶像大師的在四五六館的依然是冇 Time Moon 咁誇張，但基本上都決定然後好堅實地一批支持者。 搞清楚，IMA 甚至所有 idol 加埋都唔夠一個霸權咁咧，從來佢哋都做唔到，佢哋只係一個點啊中堅啊好堅實嘅。 堅實地應該就係佢冇一點萎縮，但係咁多個， 從來都冇乜跌。 好穩定，好穩定嘅偶像大師系統。咁 Love 咧係從來都係叫做 其實 Love 咧原來得 得嘅，佢同佢嘅薄本市場唔係好多，唔係好大嘅，佢唔係好因為佢。佢係所以叫薄本比，佢叫做咩？人氣好高， 本家唔爭氣冇辦法。 但薄本唔多， 主要係本家唔爭氣冇辦法。 因為有幾套作品係套動畫好紅，但薄本好少。Love Live 其中一個， 唔係啦。Love Live 個情況係而家走咗去綜藝嗰邊噶嘛，其實 算係嘅。係算三次元咧？ 三次元咯， 算係嘅。 即係尤其是水豚。 系咯，咁 idol 都偏向三次元嘅， 但系佢即系真只，只 I M I 都冇，我觉得冇水豚咁夸张。 咩？即系咁讲就全粒咧，就算粒喺全盛时期，即系嚟话 Muse City 咯，佢嘅薄本都唔多嘅。 系啊， 佢属于叫做咩？佢系同有一次战机绝唱一样，系唔知套嘢好红，但薄本好少，系同人界唔系好热衷。当然我仍然见到，但系以佢嘅人气嚟讲，唔应该咁少。 唔应该即系唔成比例咯，完全系。 因为红到你呢个程度，冇人咁少噶。但你話好似去到嗱keep 住東方其實 keep 住仲有嘅，即係我望到仲有啊！ 死咯！ 即係講真， 你同佢全盛時期爭好多倍啦，大佬。 咁但冇可能一路 keep 住全盛時期，因為始終你人氣有高有跌啊嘛。 請唔好忘記全盛時期有2000幾個攤。 Yo， 但而家就縮到好似冇咁數，總之係少啦。因為其實 而家我記憶中係幾百個咯。 係咯， 其實都唔少噶，都係有翻咁上下噶。 本社比物就少咗好多。 本社比就。佢個幾百仲 即 係 咩叫萎縮 咯？ 你講 佢個幾百仲要唔係近千個百，係勉強叫幾百嗰個幾百。 係咯， 嗱、另一個咧就今次今年即係聲優，我冇刻意揾啲聲優擺檔啦。首先其中一個聲優就係喺《智取嘅戰車》入面嗰個配Lola嗰個外國人，唔係配嗰個外國色女聲優。唔、記得咗嗰個角色咩名啦？嗰個聲優 Jennifer 咧就有嚟擺檔嘅。咁就另一個不過咧佢唔夠絕，最絕嗰個叫關智一。咁關子咧就喺西館擺檔， 佢搞乜鬼啊佢？ 佢繼續賣佢 CD， 賣佢錄嘅對白 CD， 同埋賣佢同人誌。但係佢有一招絕招就係買一 set 送同佢合照。 頂！ 我第一反應就係、去到我再一見到就，你咁你撲街咁準，出到依條橋。 喂，頂爛事喎！ 跟住我再撲去賣曬我。啊！顶你个肺啊！我估唔到用呢招咁绝，因为真系喺佢同啲卖佢博卖咗 set 嘅人合照。你细君你好嘢，你出到咁嘅招， 你早响你早响我冲过嚟啊！神早， 大佬你咁呢条桥我真系追你唔住。不过佢依然任你同佢拍影相话，依然摆姿势任你影，算系咁，但系合照唔同噶，大佬 就 系 咯。 一睇见佢同啲 fans 喺揽住立膊头合照，啊！顶你个肺啊！迟咗步啦。我又冇啦，因为佢旧年冇合照，净系帮手买档。 你冇预期要出呢样嘢啊？ 佢冇出呢招咁绝啊嘛，因为一般人讲声优系唔会出到呢手拣嚟噶嘛。 即系顶烂事话俾你听， 即系顶烂事，大佬话做烂咗事。其实声优点？其实声优点同你冚啊？即系一般嚟讲，嗱，今年嗱讲起大牌啦，因为我今年我主要留意一啲大牌嘅职业漫画家落海嘅。港安艺威咧应该有嚟到。但佢就唔知邊個佢，因為我冇揾到嗰張相。但係我喺港安麗威個檔口度咧，見到一條友好大支咁同吹水，我嗰個應該係佢啦。 唔係啊，即係港江又好，佢幾個老手咧嚟到未必喺檔度噶嘛，即係。 但 係 嗰個 通常飛，通常。 但係我見到條友著即係著得幾市正，唔使咁做，喺度吹水，依種即係嗰種似係大佬嘅。 似係咯，但係你唔肯定係唔係咯？ 咁有一個咧就唔肯影相嘅，嗰、那個叫做遠藤海誠。 啊，算啦。 佢就偷，佢咧就話FGO 同FGO SO 本今次就唔係話佢最中意嘅高文成 Gutako 啊，今次就話佢落 E Party 本，因為我認得遠藤海誠嘅。想影相话唔好啊，冇影相。咁 OK 得唔影你就影你同人本，就见到只手指，只只手啫。因为咁你始终你需要漫画家，你咁大支嘢出嚟好嘅。另一个咧就系、之前漫画家助手嗰个 Takahiro， 大家 Yuki， 见到 Yuki， 咁咧佢自己就唔影相，亦都话唔好影相啦，大佬唔方便嘅。 好多商業畫漫畫家都會有呢個情況噶啦，其實 因為始終你商業新，因為佢唔係佢嗰個土本和彦啊嘛，土本和彦冇所謂啦佢。 点同咧？ 张漫画家总有秘技嘅。咁咧嗱，讲出漫讲漫画家唐周有一句笑，算系笑话就系、是、日暮伊东 life 佢嘅同人本，佢长篇，佢喺佢长篇组咁 OK 啦。咁佢咁咧，佢又画同人本就系、是、德雷格船长同埋海伦娜嘅十八禁本。咁好嘢啦，佢一睇嗰个座位表，佢即时 O 咗嘴，左边就系从龙老师。右面就是負責非 HR 嗰個人設個畫師，兩個原創畫師夾住中間，跟住仲加個 Parker， 使唔使啊？ 跟住話邊個救下我啊？跟住 Parker 就話加油啦，加油啦！跟住佢仲話，跟住佢話我攞住 Impo 噶啦，幫嗰個裸體攬走嘅搖下搖下，幫佢加油嘅。摆明就落咗下阵，跟住就结果就嗰日就同嗰两位原创原亲生原官方画师打招呼，跟住交换咗同人本，跟住佢讲法就系、是、我而家咩都唔怕啦， 吓 公开处刑， 冇错。 跟住大家就话：，伊东拉夫老师，你投入去度啊？呢单嘢好漂亮，两个官方画师。 就是另类的官方不死同人咯， 即系呢单我都有睇， 笑碌咗，笑碌咗喺度，系因为我睇完，哇咁邪啊你， 就系、 是，因为佢咁巧，啱好画正两个画先， 其实系你系邪定系俾人阴鸠你咧？ 知啊，因为我 你得罪佢，得罪咗营运啦你。 未必系真系关事啊， 咁讲啫， 因为佢哋都系分到同一分类 啫，咁巧咯，即系又梗系咁巧，因为你咁巧，啱好就两个官话先，啱好你画住佢两个本， 你明白？帮你砌摊啊，呢个 画摊阿 Luca 啊，画摊阿 Luca， 画摊阿 Luca， 记得啦， 帮你砌摊啊啲嘅人，未必真系咁熟，熟到去边佢入边有几，你知道入边几多人帮佢画嘢噶， 同埋最紧要系佢唔知道你条友系即系画嗰本嘢出嚟噶嘛，佢就知画 face， 我点知画佢？结果伊东拉夫就 O 咗嘴啦！哇，咁搞法啊你，好真系超级尴尬咯。但系结果 OK 啦，解唔咗啦，结果就平安冇事，摆到。 我话尴唔尴尬嘅，睇你此力可唔可以完全开啫嘛。 系睇你此力够唔够胆同佢官方话，同佢亲生老豆打招呼咯。 但系都系嗰句，到呢个 moment， 到你避开咩？有得你避咩？仲 系啦， 可以噶。等低俾小精灵全场不出现。 OK， 系啊，因为好抵死嘅。佢話到話伊隆拉夫話打 Q 嗰時啊，話得啊，我唔喺度噶，我做嘢啊，嚇你唔做嘢，我想咁我要我趕住趕工啊，我嚟得啊嘛，我想嚟。跟住只都話而咧，繼續官方有病啊，阿 Parker 咧就話佢今次重點就買一個 Limpo 話攬枕，揀一個係男人嚟嘅裸男攬枕，有一句邊個得邊個著數啊？誰得嗰種？继续佢有病。今次咧西商业组咧方面咧就好啲啦，因为佢将几个比较大型嘅商业组分咗去东七号馆、八号馆，咁西馆就冇咁逼，唔使咁，但系依然系痛苦嘅。继续 time moon 依然系唔使问 time moon 啲嘢啦，继续系排五个钟嘅。 咁 time moon 嚟噶嘛，大佬？ 但系因为马霞已经衰退咗嘛，咁冇得马霞，相对都冇咁逼啦。但今次我留立到眼就啲大手嘢擺咗東七號館、八號館咧，就係今次咧就東八號館都好咗，都多人咗用啦。因為之前東七八號館咧上一次咧，只係淨係更衣室，今次就擺咗幾檔食嘢，同埋一個就淨係排同埋啲風堂同搞擺檔小泉拉麵，但係要排一個鐘攞飛嘅。 我睇见 跟住系攞飞嘅排嗰种，唔代表攞咗飞就有得食喎。 攞飞就排队出面噶， yes. 而嗰碗面咧就得半碗面咁大把。我心谂为咗你嗰半一封糖面要排一个钟唔好噶。 记住，你仲要系出张马蜂糖，即系其实应该都系六面饼嘅啫。 咪就系咯， 嘥气啦， 冇玩我啦咁啊！唉，算啦。即系我睇见就 O K， 我唔想为咗我唔想为咗食一封糖面排一个钟，大佬。 仲要 系一封糖即食， 仲要系攞里面的时间。 咪就系咯。因为大佬你时间紧咩？包括今 即系你话，即系你话你喺出边摆摊，我完咗出翻去，你话排一个钟食拉面，咁都仲话即系好多拉面铺都要啦。讲真，咁可以考虑下嘅，即系攞你 commit care 嘅时间嚟排拉面。 commit care 大把嘢食啦，因为 commit care 从来佢周围都有摆档摊噶嘛。 我又冇留意过，因为次次都系饭团搞掂喎。 唔系咁样好多档摊噶，佢今次咁话西馆咁样，佢其实都唔新嘅，就系搵块肉包啲饭团烧。叫味啦，咁咪买食咯。跟住今日 咪系都系饭团啫吓， 系啊，都系饭团。咁你咪请人食嘅，我唔买咁解啫。嗱，今 次饭团香港唔受欢迎啫，日本都受欢迎噶。O K， 唔系喺嗰个环境之下咧，饭团系最佳解嚟嘅。 啊，算啦，我哋 get 唔到个近，有佢 算啦。嗱，今次cosplay 咧就又讲埋 cosplay 啦，都系流浪咁样嘅，走嚟走去噶啦。 出去咯，呢期呢排都 系。因为冇法啦，佢以前嗰个地停车场咧，佢而家起咗做篮馆啊嘛。咁篮馆冇咗，第一日目咧，西馆嗰个天台咧就排晒队嘅。咁佢第二日啦，比较少人咧，就西馆先俾 cosplay， 好第三日先开啊，西馆天台。 一日目就稍后时间都有开到嘅。 但系开晏，通常佢集中喺平台同埋花园。 啲 cosplay 都知噶啦，所以都唔会咁早去嘅，即系。 啊！呢三木就好容易开啦，三木要卖晒啦，因为卖晒啦已经，咁我帮佢排队咯，咪十一点钟开咗咯。 但系嗰度就算全开都冇用，其实都系杯水车薪，冇好大，都系唔系好够位，嗰度逼到爆，而佢又唔系真系允许你咁多人喺啊嗰度，结果都系要小位摊。 嗯，所以今次就喺 cosplay 今次相对个比较多。今次多翻啲特攝喎，可能真係拉打電影版上啦，就多翻啲拉打戰隊，因為上 C 九啊四我係唔知點解，唔係 C 九三我唔知點解咁少， 啊 係咁少咁少。 講起嗰日，你有冇喺 cosplay 廣場聽到粵語廣播？ 有 啊，即係我從來冇聽過。 嗱，因為我 好似今年第一次聽到。 嗱，其實呢樣嘢我想講嘅，我喺會場度，我除咗耳機一熱啊嘛，咁我但係咁我要聽咦？我听广东话，我冇听错咧。跟住我真系，咦，真系广东话广播。虽然好似呢啲电话录音嗰啲咧，拼音一个字一个震出嚟嗰啲又，请各位参加同人展嘅朋友， 你讲到好似啲语音合成咁样， 系嗰类，好似嗰类， 唔系， 因为唔系语音合成，但系佢讲到好似系， 即系地铁广播嗰种啊， 系啦，讲咗，但系佢用得好慢咯，逐个逐个震出嚟咯， 逐个字讲出嚟， 应该揾真系揾香港人讲嘅，听得出语音。 我觉得系。直揾個講揾個 學 過嘅 廣東話嘅日本人， 因為咁嘅情況下，佢先反而會更加注重字正腔圓， 係咯， 去逐粒 逐粒轉出嚟。但我覺得聽個合成語音，我覺得似係講香港人， 因為香港人係唔會講得咁慢嘅，冇、 嗯、 係香港人要真係特受過訓練或者係即係練開嘅，先會講到咁，先可以講到咁 逐個逐個掟出嚟， 逐粒逐粒嘅。如果唔係，你就會好習慣咁一輪嘴噏曬出嚟嘅。 咁可能係真係揾嘢學嘅，學個真係學好叻。因为佢讲嘅口音几， 因为都几都有大家唔系，因为大家去唔到嗰啲，咪喺度研究埋呢份嘢咯。 因为我喺个我只听到口音系，咦似模似样，真系有讲香港人嘅口音，所以我先讲就系会香港人讲嘅咧，唔似日本人讲嘅，系好纯粹。 因为逐粒炖出嚟， 仲要唔似广东，更加唔好讲广西人。 是香港口音嚟嘅， 香港口音， 香港口音嚟嘅，即 系佢可以系日本人学， 你日本人学。廣東話九成香港口音噶啦， 咁啊係，九添啦。佢因為日本人會學廣東話，只有一個原因， 香港咯， 冇其他原因嘅， 冇錯。 所以好少人學。 嗱，咁今次就係我第一次聽到，我聽錯，咦？我聽錯咧，好似人聽到廣東話喎。 有人查詢過國際部係揾到件新嘅人，但係冇提到係 香港人，係日本人。 佢話揾到個支援。就 廣東話 知喎，冇提到到底佢係香港人啦，識粵語嘅日本人啦，定是什麼回事啦？ 總之係今次係一個幾大驚喜嚟嘅。仲有今嗱講緊 cosplay 又係今次 cosplay 嘅分佈咧，依然係 communicate FGO 嘅大 哥。啱啱有少少延伸， 有人就我唔知佢係玻璃心碎，玻璃心上個頭啊定乜嘢啦嚇，就話呢啲咩？因為日本有時你會見到一啲咧，淨係得簡體中文嘅告示，叫你唔好乜唔好乜嗰啲咧，有人就玻璃心碎，因為嗰個公告係叫啲人唔好奔跑啊咩咁啊。咁佢話：都係你班香港人啦，四圍亂跑亂影相，乜乜七七啫。咁而家人哋特登去用粵語公佈啊，咁啊，其實唔好意思啊，出邊個文咧？一嚟就睇佢有幾多人啦，二嚟咧就睇國際部咧識邊種語言。 冇錯， 國際部唔識嘅話就冇計噶啦。 國際部唔識咧，你論你有幾多人入嚟咧，佢都幫你唔到。你國際部識嘅話咧，佢哋得閒無事就會講兩句噶啦。你其實你仔細聽咧，係有其他文字，係有其他文字嘅，而且都未必係好多人係嚟噶。 就是、因為一望就聽唔到噶啦。 最緊要係佢有咩人，咪順手噏埋咩文啫嘛。 係啊，我聽到好似有韓文啊。我唔知我聽 有 韓文實有， 我都聽過 韓文有。 我聽過已經係講緊就嚟十年前噶啦。 唔係最緊要嘅係你喺日本揾個識韓文嘅人唔難啦、啊， 非常易啦、啊。 冇錯，最易個識廣東話先啦，點啊？係 咯，國語又好似唔覺眼，國語有， 國語都有，國語都有。 有咩我唔好覺眼？ 但係就唔穩定，唔係一定有嘅。 唔覺眼今次聽唔到，好似我只因為我好留心聽到啫。 同埋佢啲廣播唔係定時定候啊嘛。 仲要唔係全區。 嗱、啊，今日有一樣嘢，嗱頭先就係 cosplay 嗰度，陣間先頭先差唔多啦，就嗰啲嘢啦。今年都係啲水準依然唔錯啦。嗱有嗱講翻先就係、是。因为可能之前嘅 Comic-Con 打荷包事件啊，今次系会场咧好重点宣传就系小心小心扒手，好多人攞住个牌，之前上一次都唔系好多牌，今次好多牌，系周围都见到叫小心扒手。 通常睇个镬就礼噶啦呢啲嘢。 系啊，今次其实几再管得几严噶，即系巡得几严啊，因为之前濑过嘢啊嘛，但系就今次就暂时未听到话有小偷事件，暂时未听到。 我覺得只是冇嚴重到大家知道，因為這個人的量咧，你話冇小偷，我係 冇可能， 冇可能 都唔信嘅。 但係暫時，但我至少 你講清楚切咩先？ 切乜都唔信，乜都可以切。 咁你實質但有啊，冇 即係唔可能，絕對唔可能。呢、這個人量個大佬入邊講緊同一時間有 十幾萬人， 幾萬到十幾萬人同一時間入去， yes. 日流量十幾二十萬，即係呢個數目唔可能冇，完全冇下手，真係絕對不可能。即系 冇即 系冇严重到 要苦主冇搞大件事， 或者唔知道啊， 冇严重到要攞出嚟讲嘅啫系。 不过要冇噶嗱，好啦，最后讲下佢因为其实呢个最新消息嚟嘅，就系Comic-Con 嘅营运准备会就宣布咗啦，公布咗啦，佢 C96咧会采用入场券制，因为简单就系因为 C96至 C98咧，东莞用唔到，西莞同南莞。仲有東海展示洞未起好嘅，咁咧就依失咁咧，因為場地換咗，咁賣嘅廣告位少咗，人就多咗，咁咧佢需要收入場去還一條贖本，而入場費方法就係買 Comic-Con 目錄，就不論 DVD DVD 版又好，厚書裝又好，都做一個手環嘅，咁你手環攤喺手度就 OK 噶啦。 其实呢样就之前都有提过呢个方案性噶啦，不过今次就正式话你听落实啦， 系啦， 咁解嘅啫。 咁就 C96至 C98都会用呢个方法，就暂时南，因为佢话南馆咧，碧西南馆应该会企好噶啦， 应该咯， 应该咧。但系我睇都未拆嗰啲绿色嗰啲网， yeah. 我唔知佢过唔过设立，因为仲有半年廿半年时间嘅。咁但系咁咧 ，C96 就希望佢就系、是，因为 C96 就已经唔系平成啦，所以今次平。C96就我都会再去睇一次，睇会唔会有咩奇事发生？因为 第一即系年号又系新嘅，个长严嘅嚟讲都算系新嘅。 同埋最紧要就系大家冇任何经验，一落一定会好多奇事嘢发生嘅。 预咗一落嘅大佬。 唔好意思，我要更正翻少少，啱啱噏错咗个数据啊。我应该系睇出隔篱嗰行。东方个组织数是今年是1200， 仲有千几啊？ 咦，唔觉喎，因为讲一样种比较少喎。 我睇咗隔篱嗰行嘅，喂 ，two 即系三四百嗰个系 Love Life 418。 哦 ，Love Life 差唔系咁差唔多啦。 对错行嘅，因为我 咁 南柯咧就1330几，两个东方同南柯咧都各跌咗100。 咁又唔咁嘅 keep 啊？应该咁嘅算好稳定，因为佢依我因为佢 话稳定地跌紧咯。 但系佢又唔系， 都系嗰个你东方全胜2000几。 唔係，但係冇得講。 艾媽就1500多， 係咯，艾媽又多， 係升咗300左右。呢、這個替滿就2072，升咗300多。升咗最誇張係佢哋。 係替滿最誇張，因為好多人，因為好多好見到好多畫手都跳咗圖嘅替滿，係跳咗圖替滿畫咗 FGO 啊嘛。 咁啊 ，Vocal 咯就 真係估唔到 FGO 真係越接越勇咯，真係呢樣反應。 尤其是最緊就係佢對同人嗰種完全放手俾玩嘅嘢咧，好多同人都話：喂，大佬，你放手俾我畫，完全冇壓力。繼續畫啦！ 咁 Vocal 咧就向來都冇獨立嘅分類嘅，所以佢分落去係digital 其他digital 其他嘅，咁就今年1346入邊大概有400到500就唔關 Vocal 事。 嗯哼， 就我印象中係呢個數啦嚇。 好啦，咁大致上差唔多啦。咁 G96應該都唔係應該一定要去噶啦，因為食花生嘅呢樣嘢一定要去睇嘅。 你去咯， 我去咧，我一定去。 靠你咯， 最有可能出鑊嗰一屆你就去，真係。 喂， 但我睇鑊噶嘛。 喂，佢唔出鑊，我先覺得冇癮啊！嗱，我千里迢迢花咁多花錢花時間，我就睇出鑊啦，睇出鑊啫嘛。你唔知我点？ 香港人嚟噶，睇人扑街最开心啊！知唔知啊？ 即系 OK， 等你啲新闻啦，等你啲消息翻 啦。睇奇离嘢发生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